心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4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嗯，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刚才话筒没打开。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嗯，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青年圆圆，和我们一起分享青年说今天早晨有什么样的好玩的资讯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大家还在这个被窝里，或者说在上班的这个已经在单位了啊，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啊，左边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面板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这样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微信公众号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好呢？因为点进去以后，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美女嘉宾圆圆了。 对 啊，你说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啊，天天就是我们卖我们的嘉宾。大家可以这个抓紧过来看一下啊。 对 啊，还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有这个网友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叫做开心每一天啊。他说早上好两位，我也给你打个招呼啊，你开心每一天，我们也是开心每一天，我每天都在这儿上节目，你说我们多开心呢。 非常开心。 好了啊，接下来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今天的日子吧。今天是农历的腊月23，也就是小年了。 对， 俗话说23糖瓜粘，除了吃糖瓜之外啊，小年还有哪些习俗，那在稍后的资讯当中我们也会大家盘点。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好的，那我们首先啊来说说天气。 那 今天的天气多云，最高气温呢是3摄氏度，最低气温啊是-7摄氏度，空气质量优。那最近天气干冷啊，大家要记得多补水。那我觉得这最近天气确实特别好，每天都有蓝天白云，每次出门特别开心。 是就感觉就不像北京的冬天。 对，就是风有点大 啊，就是风有点大啊。这如果没风，这雾霾往哪去啊？ 对， 好吧啊，再来关注交通方面吧。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相信最近是年关底下了，很多的这个出行的朋友吧，肯定要驾车啊，送点年货呀，购买点年货呀。那么从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8点，今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限行的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 就是年货。你带点什么年货回家？ 对，过年回家带点啥？ 不管是回哪个老家啊，带什么样的年货，您都可以和我们分享。 对，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直播呢，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年回家你要带点啥呢。 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会进入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二个环节，将会邀请青年委员到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青春奋斗的故事。 是的，喝茶了喝茶了，9点。 9点喝茶啊。现在咱们是资讯环节啊。 对 啊，开心每一天，在我们花椒上继续留言说第一次见面，谢谢，我们也第一次看到你，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青年说的板块里啊，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 对，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每天开心。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啊。首先来说说新高考选考科目指引，今年发布了。新高考的选考科目怎么选？今年教育部将发布新高考的选考科目指引，各大高校会根据指引优化选考科目的要求，学生们可以按照要求提前准备了。 那据了解呢，2020年啊，北京市呢将实施新高考，目前的高一学生呢将是新高考的首批考生了。 那新高考啊，不分文理科，除了语文、数学、外语必考之外呢，考生呢还要根据自己向往的高校和专业的要求呢，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科目中呢，自选三门参加考试。因此啊，就有不少家长和考生呢，都为这个选考头疼啊。好在啊，这份即将公布的选考科目呢，能为未来的考生们打一剂强心针啊。 就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选哪个科目啊？ 对， 你想想，咱们那个时候是这个，要不学文，要不学理。 对， 人家现在不是，人家是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这六门里边选三门， 想学啥选啥。 有可能跨界，比如说我选一门政治，然后再选一门化学，然后再选一门历史。文科选俩，理科选一个。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因为我当时就是我是文科，但是我历史特别不好，然后我就特别不想学历史，我特别想学物理来着。 我那个时候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历史特别好，然后我就觉得我特别就感觉亏了。我看到大家那历史题，文科生历史题做不出来，我看着他我就头疼。 那你 然后我又帮不上他忙，因为我学的是理科。 我历史每次都不及格，我也是很头疼。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北京市中小学生的奖励和处分办法印发了，出台多项新规定啊。所有的中小学生拿好小本本记下来这些规定啊，对大家来说非常的有用，犯了错误以后就拿小本本来查一下都有哪些规定啊自己犯了啊。从本月底开始，中小学生的奖励和处分都有新的规定了，这些新规定都出自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奖励和处分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将于2月26号开始实施。 那我们再来看看，在奖励方面呢，如果学生呢获得了校级以上的奖励呢，要实行公示，而且啊，奖励学生应该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 咱们再说说处分方面啊，这是我们广大中小学生最为关心的话题。 对，看看处分方面。 首先啊，先给大家讲一个前提，就是如果学生们对自己受到的处分表示不满，可以向学校的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另外，不同阶段的学生如果违规了或者犯错了，受到的处分也有所不同。所以以后如果班主任或者校长或者教务，尤其是教务处主任，对不对啊？比如说 批评你了 ，说给你扣三分或者给你扣四分， 三分， 对，你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跟他说，我要去申诉委员会投诉你。 对啊，我这么乖。 对，是不是？ 我是一个乖学生，怎么能扣我分呢？ 我一看圆圆这手，基本上老师就心软了。本来要扣分的，也扣不了分了。 老师不要扣我分嘛。对，我们可以看看不同阶段的学生，他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处分啊？那比如说犯错的学生呢，不满8周岁呢，一般不给予处分，但是呢，可以口头的批评教育，帮助他改正错误。那如果违规的学生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呢，也就是小学和初中，那么学校呢可以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和记过处分。不过呢，像留校查看啊、开除学籍这样的处分呢，只适用于违规犯错的高中学生。 哦，所以说这个还好哈。 对， 就是高中学生啊，有权利开除学籍。 对， 就初中学生或者8岁以前的就幼儿园的学生啊，是口头批评教育，帮助他改正错误。 这还真的挺好的，因为我之前还教过小学生，他们特别乖，就一般都是8周岁以下，一般就是你跟他好好说，他都会，好的老师，然后真的就会， 然后转头就忘了。 没有，真的会改。所以我觉得不满8周岁的学生，一般不要给太重的处分，那样真的会拉开和老师的距离。 是的啊，而且8周岁，他这个，我估计这给了处分也忘了啊。到了18岁的时候，我7岁或者6岁的时候，我犯过处分吗？ 对呀，我犯过，我做错什么？ 那可能都忘了啊。 对。 好了，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个和教育有关的消息吧。麦克斯的调查，麦克斯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这个教育统计和研究类的机构啊，比较有权威性啊。麦克斯这个教育机构调查发现，现在有超过1/2的大学本科新生都遇到了学习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对所学的内容缺乏学习动力啊，紧随其后的还有缺乏自学方法，学习氛围不浓等等。 那专家就认为啊，那大学的学习氛围呢，相对高中呢更加的宽松，那教学方式呢与高中也是存在很大的差异啊，新生呢就可能会感 感到不适应啦。那这些啊都是可能会引起学习问题的原因了。 嗯嗯，这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 对， 当然调查还发现啊，不同性别的新生遇到的学习问题也存在着差异。比如说男生的主要学习问题是跟不上课程进度， 嗯， 贪玩旷课比较多，而女生遇到的问题大多是竞争力强，学习压力大，以及缺乏自学方法。你看到了吗？你看男生从来不比，女生你看看竞争压力强啊。 我觉得这样一看就感觉女生都很好学啊，都在想哎呀学习压力太大了。你看男生就是哎呀贪玩旷课比较多。 对，所以我觉得男生可能相对来说团结程度比较大，女生你看互相竞争。 那因为女生爱学习嘛， 啊， 我就要为我们广大女性同志说句话。 但是你看，她竞争强，学习压力大， 嗯， 结果后面还跟着一个缺乏自学方法。 那 你说这怎么办？自己又不能自学，然后旁边的又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又不能跟他一块儿学， 跟着老师学 啊，跟着老师学， 嗯， 好吧，一首不得不爱。 想不要去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帝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我诚心也诚意，但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着你害羞，要我如何这么成熟面对？ 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 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八点十八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哎，这个圆圆今天来了以后，你看我们花椒上特别的热闹啊！大家这个，你看这个有一个叫这什么什么扎 哪里？ 不是 ，看不清名字。 叫什么严雷啊？他说了，天南地北，主播最美，花椒不倒，陪你到老，然后给了好多玫瑰花， 好棒啊！ 啊，这个 赞。 孙成建说了，今天的主持人都叫什么名字？向大家汇报一下啊，今天的主持人张悦还有嘉宾圆圆啊，我们啊，今天在青年说这个。这个节目里和大家见面啊，和大家分享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啊。首先可以给大家啊，这个说的这个消息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过年的时候，你准备拿一些什么年货回家 啊？不一定说一定要带年货了。 啊、我看到在花椒上有网友说不带。你不带你能回家吗？我担心你回去以后 把自己带回去。 对，我担心你回去以后这个对吧， 进不了家门， 进不了家门了啊。啊，你是稍微淡一点啊，意思意思，对不对、啊，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过年的时候年货带回家带什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的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啊，或者在花椒的这个首页上，哎，往左拉拉到城市之声，城市之声的第二个啊热搜就是我们啊、里边有一张我的帅照啊， 对 啊，把它点进去啊，就可以看到圆圆了， 是最帅的那个月哥。 哎呀， 对了， 这是我今天早晨听到了最好听的一句话。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先来说说计划一，关心体育。苏炳添再破60米亚洲纪录夺冠，三战三冠，成历史上最五快手。刚才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进直播间的电梯上，圆圆还问我说，哎，苏炳添夺冠这不是旧闻了吗？这前几天苏炳添好像就已经打破了亚洲纪录。是的，昨天他又打破了，他把自己的记录又给打破了一回， 是又一次夺得了世界冠军。那么这是在杜塞尔多夫室内赛的60米项目中啊，苏炳添是以6秒43夺冠，打破了自己创造的亚洲纪录，成为了这个项目历史上跑的第五快的选手。那么其实在仅仅是在三天之前啊，苏炳添刚刚是以6秒47打破了亚洲纪录，而昨天的比赛中呢，他又再次提升了0.04秒。那截止到现在啊，在整个的2018赛季当中呢，苏炳添参加了3战60米的比赛，三次呢是全部都夺冠了。那他现在的状态啊，真是可以用火爆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哎，不知道他把自己的记录打破是一种什么感受？ 哎，小菜一碟，小菜一碟的感觉吧。 就是，哎，我觉得这是特别狂妄的一种表现 啊。是吗？ 就比如说自己把自己就是孤独求败的感觉、是吗？ 对， 就自己把自己记录打破了。 别人都战胜不了他了，说哎，只能自己战胜自己了。 那真有意思啊。 对 啊，这是自己没事就自己登一个亚洲纪录打破一下。今天心情好啊， 是 活动活动腿儿 啊，来自己打破一下记录吧， 把自己亚洲纪录打破一下。而且六十米， 对， 稍纵即逝。 是啊， 几秒钟就过去了， 都没有了。 6秒47打破亚洲纪录。昨天又再次提升0.04秒。苏炳添不能再快了，再快我就怕你冲出地球了。 对，那么据了解啊，这次苏炳添也是去欧洲参加系列赛，是为了3月初的世锦赛热身呢。不断传来的好消息呢，也让大家对这个世锦赛呢是更加的期待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条消息。 我们来再来看看体育方面，哈登职业生涯总得分突破了15000分，实现了个人里程碑。那么是在昨天啊，火箭队是以123-113击败了篮网队，获得了5连胜。那在这场比赛中啊，哈登呢是不仅获得了36分、5次助攻，还实现了一项个人里程碑，那就是职业生涯总得分是突破了15000分啊。因此他也成为了2009届 NBA新秀中的第一位突破15000分大关的球员。 哈登确实厉害啊，而且哈登职业生涯中的3分球命中数也上升到了历史第21位。 希望你和苏炳添学习啊，争取没事就自己破自己记录， 对，赶快破破记录吧。对，其实像我这种脸盲啊，我觉得哈登真的是特别厉害，因为好多球员我都不怎么认得，但是哈登那个大胡子， 大胡子， 对，特别性感。 哎呀，这个赢得了多少这个啊，我们年轻女同志、女姑娘们的喜欢啊。 对 啊，这感觉留大胡子就是性感啊。 对啊，相当性感，月哥挑战一下。 不，这不行，我这我怕，我本来我们这节目收听率就一直在下降，我怕到零。 不，也绝对会火爆。 绝对会火爆。好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在花椒上战神马明来了，他说早上好，哥姐，今天是小年儿。是的，祝你小年儿快乐。 不要叫我哥姐，人家明明是个小朋友，我才3岁。 3岁。刚才我们第一条消息都说了，3岁是不受处分的。 对，大家要多夸夸我们。 还有开心每一天说了，我要上班了，有什么好的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小年儿，不是小年儿，就是年货。过年的时候年货你打算带什么回家？反正我打算带个手机回家， 是吧？ 因为我觉得我爸那手机不好用了 我打算把自己带回家， 把自己带回家。就是自己只要安全回家了啊， 对， 父母就开心。 是， 好了，我们说几个这个互动方面的消息吧。啊，看到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有的人说，我给我妈买的是一个扫地机器人儿，因为我妈比较反感外人到家里来，所以卫生什么的都是自己打扫，很辛苦。于是我买了一个扫地的机器人来帮忙。 那真的好贴心啊。 还有网友说，最近给爸爸买了一个好东西，叫止鼾牙套。 止鼾牙套，那就是戴了就是不打鼾的，就不打呼噜的那种呗。 哎，这个你提醒我了，我也得买一个给我爸。 你爸也打呼噜啊？ 对，我主要是为我妈着想啊。 我看这位网友好像真的也是，好像说就是他爸他妈结婚那么多年，他每次在隔壁睡觉都能被他爸的呼噜声吵醒啊。 确实科技发展到现在，打呼噜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啊。 对， 虽然广告打了很响， 是 啊，有很多说专治这个打呼噜的。对，你看最后这网友还说了啊，我给他买一个止鼾牙套，我妈就终于可以睡舒坦了。 对，确实是好贴心啊，大家都。哎，我看到这边还有网友说要带个洗碗机回家，他说他这几天做了几次饭，被迫刷了几次碗，手变得特别粗糙，而且特别干，很不舒服。然后他就想了想说，妈妈刷了这么多年的碗，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打算啊给家里买一台洗碗机。 哦， 太贴心了。 确实啊，今天我们这互动话题很热闹啊。 对， 还有没有？ 我看看啊。哎，对，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这是颈椎按摩仪。我这脖子也疼，不如也送我一个吧。他说，这作为年轻人啊，他们经常，我们都是经常因为低头看电脑、手机呢，就是颈椎疼。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啊，50多岁以后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属于颈椎病的高发的那个年龄。而且是尤其是那些经常埋头苦干啊、不会放松的人，就像我们的父母啊，经常可能年纪大了，颈椎会更有压力，所以买一个这种颈椎的按摩仪，肯定让他们平时没事的时候坐在那儿啊，舒服舒服。 没错啊，这个今天互动的话题确实让人感到很感动啊。 对， 大家这个带的东西都是为爸妈的啊，很少为这个，对吧？ 为自己的， 很少为老家初恋女友和初恋男友的。 怎么能这样呢？ 这个或者说很少是为这个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的。其实有没有跟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分享的年货，也可以给我们把这个互动的内容发上来。我们互动的内容有两种，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或者说是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对，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连线环节。马上我们连线的就是我们的校园观察员啊，中国人民大学的陈文新啊，来说说在中国人民大学现在放寒假以后有哪些可以和我们分享的事儿。文新你好，能听到我们声音吗？ 能听到。 你现在在哪儿啊？ 哦，我还在学校，在宿舍里。 在宿舍啊？ 放假还没回家？ 放假还没回家啊？放假没回家在干什么？ 不想带年货回家， 留守在这儿准备实习。 留守在这儿实习啊？现在实习的人数多不多啊？ 还比较多吧。我们班应该有一半的同学都留在北京实习。 哦，好厉害！ 哇哦， 我们班同学都回家了。 那今天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和我们分享吗？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吧。有一个是，第一个是我想分享一个最近在我们同学群当中比较广泛流传的一个数据报告，是那个网易云音乐出的高校听歌的数据报告。然后每个高校都有一份自己单独的，然后人大这份里面呢， 也就是说这个每个高校在网易云音乐上听歌的一些统计，是这意思吗？ 对， 你接着说。 然后就有这个博主给人大，就是给这些高校做了一个榜单的一个分类。然后人大就分到了一个栏目，叫做最意想不到的学校。 为啥？ 原因是因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同学最喜欢听的那种类型的歌曲，比如说是民谣呀，或者是摇滚啊。但结果人大的同学最喜欢听的是相声 啊。 厉害。 然后最喜欢听的选段是那个郭德纲和于谦的段子，是那个脱妻献词。 厉害了。 对，然后我当时去搜了一下这首歌，下面评论好多都是看了这个歌单之后过来打卡的，报道说我是从人大的歌单这边过来的，然后来拔草这首歌。 厉害了，真的是。 然后有很多网友就说，本来以为人大是一种温文尔雅的那种画风，没想到原来是这么如此清奇的画风。意料之外。 听点古典音乐是吗？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是人大的同学听歌最集中的时段是在去年的2月14号晚上的7点到12点。 哇， 就 是 情人节的晚 上。 对，结果这么多21%的同学没有出去约会， 都在宿舍听相声， 非常之佛系的歌曲。这首歌叫《赞颂》，全程都没有词儿。 哇， 这是纯音乐， 对，就超然物外的感觉。 哇塞， 可能就是单身狗们爆。 这个消息太劲爆了， 所以大家今年2月14号赶快去约人大的同学吧。 我估摸着2月14号应该是腊月29吧。应该大家在听难忘今宵。 对，今年是最火爆的难忘今宵了，就是。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放一下这首歌吧。 可以提前先听一听。 还有什么统计吗？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比较感同身受的。就是发现人大同学比较爱修仙，就是晚上0点到5点很多睡不着的。然后大家都在听全世界失眠。 哇， 真的是都不睡觉啊。 然后因为我自己平常有点晚睡强迫症，然后晚上可能也会想这些想那些的，然后也会失眠，我也会听这首歌。所以估计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应该为这个歌单上面贡献了不少。 哇， 就看到这个歌单，对，看到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百感交集的，因为一方面感觉自己找到了组织，原来不只只有我一个人失眠，但是其实也挺担心的，原来同学都像我一样晚上睡不着觉，这估计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对，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面晚上还是不要修仙了，早睡早起吧。 这不叫全世界失眠，叫全学校都失眠。 好吧，感谢文心来和我们进行的连线啊。希望这个以后的时候我们常连线啊，把人大的这些奇葩事儿都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对， 尤其是我今天听完以后，我回去得听听那个佛性的音乐啊，叫赞颂是吗？ 对， 这个听了这歌就可以找到女朋友，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极端，就是可能会看破红尘。 哇，好吧，谢谢文心啊。我们再见。 拜拜。 再见。 哎呀，这个消息真是太劲爆了！ 是的， 人民大学在网易云音乐上听的最多的曲目是郭德纲和于 谦 的相声。 是的，而且 2月14号， 对，听的最多的是《赞颂》。 而且是一个没有歌词的歌。 对，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以想象当时的那种感情。 对，大家都在想些什么，可以感觉 在宿舍的阳台上眺望整个校园，塞着耳机听着赞颂。 心里想了些什么呢？ 哇凉哇凉的。 对，大家可以跟人大的同学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时心里都在想什么。 我们看到在花椒上战神马明跟我们说了，回家的过年的大家都一路顺风一路平安啊，回家过年是开开心心的， 啊， 开心也开心，每一天也说辛苦你们两位了，我不陪你们了，不行， 你 得回来，你得回来啊。 对， 战神马明也说了，过了小年是大年儿，这道理谁都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啊。希望战神马明接着给我们进行互动啊，说说你打算过年回家的时候带点什么？ 带点什么呢？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二，关心娱乐。新版《绝代双骄》开拍了，胡一天、陈哲远将出演。 那昨天啊，新版的《绝代双骄》电视剧开拍，同时呢，也是公布了主演的名单。胡一天呢，将饰演花无缺。陈哲远将饰演小鱼儿。那这是作为古龙的经典的武侠小说啦，那个绝代双骄，它是多次呢都被翻拍成了影视剧。比较知名的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林志颖还有苏有朋版本的电视剧，还有梁朝伟吴岱融版本的电视剧，还有呢刘德华林青霞版本的电影，是每一版其实都深入人心啊，备受大家的关注。那这次新版的绝代双骄导演也是说啦，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年轻的演员担任主角呢？不仅啊是因为他们的高颜值和人气，也是因为他们对于表演的活力和敢拼的勇气啊，是一种新的武侠精神。 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吧，就是非常火的一个女主角叫陈乔恩。前段时间酒驾。 对对对，这个大家应该 昨天的时候，我们这个那个昨天的时候，台湾这个宣布陈乔恩酒驾案的处罚结果了。 怎么罚呢？ 给予陈乔恩缓起诉处分，期限是2年。但要求陈乔恩提供60小时的义务劳动。而且要在1年半内履行。 一年半内去做60小时的义务劳动。 做出这样的一个判罚，确实我觉得挺好的。 对，因为当时我记得他就是这件事情出来之后，他就很快的在微博上就 认 错了。 对， 我觉得这样态度是非常好的。 而且有可能未来的时候，陈乔恩会参加一些反酒驾的一些公益活动。这个自己犯了错误以后，就是告诉大家，以我为例嘛。 对，不要向我学习。 对啊，那今年1月4号的时候，陈乔恩因为酒后开车被警方拦下来了。那么之后，陈乔恩在微博上对自己的不当行为也向公众道歉了啊。在这儿也提醒观众朋友吧， 对，这春节都到了，亲朋好友之间难免会喝点小酒，但是一定要记住，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 喝酒不开车啊，开车不喝酒。 对对对， 尽量别喝酒。喝了酒就找代驾。 对，我想到那个就是高速公路上有好多这种提示语啊，什么司机一滴酒，驾人一行泪，这种。确实是啊，就是喝了酒之后真的不要开车。你说万一出点啥事儿，家人多难过啊。 你看女性的角度和男性的角度就不一样，女性的角度就想，哎呀，你说自己男人出去开车对吧，出了事儿对吧，对家人对吧，影响 多 不好 啊， 多大的伤害啊。男的不是， 那男的， 男的是我喝了酒，你说万一撞了车，把车给剐了，多不好啊。 真是的，还是我们女人好。 看这个就是叫蒲伟伊迪啊，这你看这网名起的，这真是啊，叫主播笑容甜点赞不花钱，主播眼神妹分分享不浪费啊。 对， 谢谢你啊，反正我也没看明白，反正意思就是我们女主播漂亮啊。 赶快叫你们的亲朋好友们，赶快小伙伴们来看我们的直播吧。 对，来主要来看一下圆圆。 对，还看 好吧。计划三，关心科技 啊。好的， 今年北京市将试点推行5G 网络。 5G 啦，那今年北京市将率先使用的是5G 网络。另外呢，天津、雄安、上海、深圳等其他6个城市呢也将是试点。那5G 网络到底有多快呢？那我们去了解啊，目前的4G 网络呢最快是已经能够达到1秒1000兆的速度，而未来5G 的速度呢还会比4G 快10倍，相当于几秒钟呢就可以下载一部电影啦。 给大家普及一下吧。一个时间点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全国将实现5G的大规模正式商用。 那还有2年呢。 还有2年啊，2年以后就到5G 了。 对，但是我觉得哇，这速度越快不就是网费用的越多吗？ 是，我这价钱方面确实得咱们得再商议一下。对 呀、对 吧。但 4G 就是每天哇刷刷刷那个网费都没有了。 但我觉得可能5G 以后 直播呀，你像在花椒上直播什么会更快了，我觉得。 对对对 对。 对 吧，就不会有卡顿的现象了。 对对， 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视频的连线啊，包括比如说我和圆圆，圆圆比如说圆圆老家是新疆啊， 我老家是山东啊，我在山东给圆圆连线，跨越这 好几千米 啊，对，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延迟。 嗯，对，跨越千山万水毕竟。 对对啊，你说容易吗这信号。 对呀。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昨天火箭猎鹰重型啊，这样的一个火箭首次发射成功了。确实挺厉害的啊。 对，而且 大家都在关注这消息。 对，它不仅是自己发射成功了，还带了一个特斯拉的跑车也上天了。 哎，为什么呢？带特斯拉呢，是因为这个火箭叫猎鹰重型的这个火箭就是特斯拉的那个公司研制的。 对对，他们公司好像有很多黑科技啊。 对对对，然后他把特斯拉放上去，说好像放到一个轨道上。 是吗？ 对，然后这特斯拉就在这轨道上沿着某一个星球一直在跑。 哇，那太酷了，想象一下一辆车在围绕着一个星球转。 对，而且跑车上还放了一个网络的摄像机。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都可以看到那个画面了？ 对，就可以直接看到一辆车在一个围着一个星球在跑。 啊，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看到太空当中的画面？ 对。 哇，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辆车内的屏幕上还用英文写着“不要害怕”。 啊，英文？为什么是英文呢？他万一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不是外星人？ 因为他可能给外星人看的。 那外星人说不定看中文呢。 反正他用英文写的，就那意思是，地球人类制造的东西千万不要害怕。 哦， 啊， 我们是很友善的。 而且全程还放着一首歌在车上。啊，就是大卫鲍威的名曲《太空怪人》。 太空怪人 非常应景。 是，想象一下，就一辆车跑着，然后放着我是太空怪人，大家不要怕我，我是地球来的。嗯，很酷哦。 啊，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活广告啊。 对呀，啊， 能在这个沿着某一个星球一直在绕，确实厉害。 对对对， 嗯， 而且特斯拉的跑车我觉得现在还挺多的，特斯拉的车在路上， 但我就怀疑它怎么充电，对吧？ 哦，对哦， 电没了怎么办？ 那应该是不是就是太空上有什么，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太阳能那种充电板啊什么的？ 哎，有这个可能。 哇，我好机智哦！说不定他们都没想到，然后被我想到了。 有可能，就是如果那车突然停下来了，圆圆你得上去把那充电板充电板打开。 我是技术工人。 黑科技。 对对对。 战神马明说了，我早到家了，带了没有吃过的水果。没有吃过的水果，那能是什么样的水果？ 就是没有咬的苹果。 哦，好冷。好了，北京时间的8:42，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这是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 有 话 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先来说说，有一位奇葩青年啊，他叫罗宾，给我们发来微信说，最近有一个关于分手仪式的调查， 分手还需要仪式吗？ 调查发现，有25%的青年人认为分手确实需要一个仪式。 啊， 而53%的人认为不需要。 不需要？那岳哥，你认为需要还是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谁都别搭理谁就完了。 那多难过啊！ 那合着，比如说，假设我和圆圆谈恋爱了 啊， 这个假设啊，是他暗示我什么吗？ 这个好事儿啊！ 对， 假设我和圆圆这个谈恋爱了 啊， 然后谈完恋爱以后说咱俩分手吧， 还没谈就分手了，这么快呢？ 对，然后咱俩有得有个仪式 啊，啥仪式？ 比如说，对吧？到一个地方。啊， 牵着手， 嗯，公之于众， 啊， 对吧？说我们俩分手了， 然后呢？ 然后就祝福你，祝福我， 啊，然后再删照片拉黑，然后再也不见面，啊，是这样吗？ 就是来个坦白局或者什么分手局什么的， 啊， 是吧？啊 是， 前段时间热映的那电影 啊，前任三， 前任三， 对我没看， 啊，分手的时候那仪式 啊，啥仪式？ 到大广场上， 啊。 学那个至尊宝 啊， 戴一金箍咒 啊， 在那儿这个 这个喊某某我爱你， 嗯嗯嗯， 喊完以后被保安给拉走了，啊，那边那个， 嗯， 吃芒果。 啊， 芒果多好吃啊，他吃过敏 啊，那吃完那岂不是很严重吗？ 严重啊， 嗯， 吃完以后过敏，就是这样的一种分手仪式 啊， 而且主角在分手时还选择互相还掉对方的礼物， 所有礼物。但是我觉得其实分手好像确实需要一个仪式的， 嗯， 因为我之前好像跟一个就情感类的一个老师聊过天， 嗯， 他就说两个人分手之后啊，其实不管说不一定是一定要选择就是跟两个人面对面坐下来聊天啊，嗯，什么这种，你可以自己就是在内心里跟这段感情有一个告别的仪式，类似于， 哎， 对， 啊， 这样可以让自己心里呢怎么说呢，就是更好的能够放下这段感情， 嗯， 然后治愈自己吧，可能是 治愈自己， 对，开始看向， 啊， 往前看嘛。 对， 看未来 啊， 嗯， 另外呢，所谓的结束一段感情啊，这个调查也发现， 嗯， 青年人们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嗯， 那么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要学会放手，勇敢面对。 嗯， 当然也有44%的人觉得要反思自己很重要 啊。那这个很佛系啊，这44%的人，不要怨恨别人，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嗯，怪我。 对，还有不少单身狗也参与了这个调查，嗯，不知道他们参与这调查啥意思？ 对呀，啊， 还没谈恋爱呢，就在考虑分手的问题了。 那他们可能是觉得啊，想加入他们的讨论吧？ 没事，想凑热闹呗， 想先找个对象可能， 嗯。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我们看到这边有网友嘴妹说啊，最近呢有一张照片是在微博上热传，什么照片呢？ 嗯， 照片上啊是有一条倔强的裤子，怎么倔强呢？ 嗯， 它这已经被冻得都可以站起来了， 嗯。 那据了解啊，这条裤子的主人呢是哈尔滨铁路局的一名水管工人， 啊， 在东北啊这-36摄氏度的天气里啊，他是在井水中更换了水栓的这个开口销之后呢， 嗯， 脱下了这个防水裤，裤子瞬间就被冻得这个站了起来了。嗯， 其实挺辛苦的。 对，真的， 嗯， 你就想想，虽然说他穿了那个防水裤， 嗯， 但是你说在这种井里，肯定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井水那种哇刺骨的冰冷，嗯， 而且是东北-36度。 对呀， 啊，而且我在想，他脱了裤子以后得多冷。对吧， 脱了裤子赶快拿旁边的棉裤穿上， 但是有可能裤子确实已经冻上了。 对 对 对, 对 吧，他必须得脱下来。 对， 像我们的这个春节一直坚守岗位的工人们致敬吧。 对 对, 对，其实这个真的让我想到之前我去， 嗯， 就是参加了一个跟消防员有关的一个节目， 嗯， 当时他就让我们体验那个消防员他们的那个平时锻炼和训练和工作的一个状态， 嗯， 当时他们就是让我们穿他们那个消防的那个衣服， 嗯， 10多斤、20多斤重的那个衣服，然后还要背他们进火场必须带的那个空气呼吸机，然后还要拿消防用那个水袋， 就是 特别辛苦。然后而且听说他们是每天都要经受这样的训练， 你就别说他救火了， 对， 就是能把他这些东西搬起来就不容易。 对对，当时他就让我们练一下嘛，当时让我们就是拿着那所有的东西跑30米，我跑了20多秒， 嗯， 我应该多向苏炳添学习。 对，圆圆就是把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说你跑不了多少米，结果你跑了30秒，20秒是吧？ 20多秒， 太厉害了，可以吧？你去以后去着火的时候，我先给你打个电话。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奇葩网友杨天明留言说，最近又有一趟高铁延误了， 又延误啊，好讨厌哦。 这个延误，但是很多的这个旅客都点赞了 啊，这是为啥？ 原来是有54名即将奔赴边防一线的新战士，因为前趟车次晚点， 嗯， 因为他们要坐这一趟车， 嗯， 啊，前面那一趟车到了站以后要转， 就赶不上了， 转乘这一趟车，对，他赶不上了，啊，但是呢，这个后面这一趟车为了让这54名战士能够坐上这趟车，就延后10分钟发车，等这个前一趟坐载着这54名。啊，这个士兵的火车到了站以后， 嗯， 啊，才出发的，嗯， 哦，真的好暖心啊， 嗯！ 那网友们怎么说呢？ 我有看过那个视频， 啊， 就是大这54名战士，这个前一趟车刚到站，马上冲出来， 嗯， 就奔向下一趟， 哦， 就是等着他们的那趟火车。 哦，我能想象到那个场景，肯定都是特别快，拿着行李咚咚咚就冲。 对，然后进去以后就向每一个旅客敬礼， 哦， 哇，特别点， 哦， 特别 感 动， 好 感 动啊， 嗯！ 我感觉要哭了，怎么办？ 特别感动，真的， 真的是， 嗯， 我觉得 就感觉这些正能量的事儿其实越来越多。 对， 大家在 自己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的时候，其实也在帮助别人，然后在关心别人。 是，而且我觉得这几条消息都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消防员他们其实好多人工作性质挺一样的， 对， 很多人过年而且都不能回家，就是我们跟那消防员他们聊天的时候都是，相信这些星战什么也是一样的。 而且他们要是奔赴边疆啊， 对呀、特别辛苦，所以真的是要为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点一个赞，大大的赞。 春节了，也希望给大家。这些在坚守岗位的，不管是工人们还是军人们啊，给大家点赞。 辛苦了。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在挤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连线环节，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时尚观察员啊，搜狐这个鱼评的啊，我们的吴迪啊。吴迪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能听到，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说啊。我不说了， 听你说。 因为是还是老朋友嘛，跟大家打个招呼，是搜狐鱼评论员吴迪啊。 本周有哪些可以跟我们聊的事儿 啊？今天呢是给大家老规矩推荐两部影视剧啊，因为年关将至嘛，今天是也是我们农历的小年儿，先给大家拜个早年。那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很期待我们这个新年的假期，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两部剧，在我们聚会走亲戚串巷之余呢，可以看看这两部剧。第一部呢是一部日剧，叫 Unnatural， 是翻译过来叫非自然死亡，听着还挺重口的， 对、 因为它是一部医学悬疑剧，然后大家从名字就能猜出它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它讲的是一群非自然自然死亡研究所的小伙伴，他们去探求这个死者真正的死因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女主是石原里美，男主是洼田正孝，这两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石原里美。那这部剧呢，他也是颜值还有演技都在线，表演得非常出色。那我给大家推荐这部剧的理由是，你从这个观剧的角度出发，无论是他们的敬业度也好，还是说对这个家属的交代也好，还是说他们从心底的追求正义想了解真相的角度也好，他们对死者的死因真的是刨根问底是要一个这种最终的结果。我看完还是挺感动的，我会觉得他们是相当于一个法医的角色，然后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的这种感觉。其次呢，我们都知道这种剧是要层层的推理，所以你要很严密的这个逻辑。我觉得这个剧在这方面制作还是挺良心的。比如说他们会判断一个死者他的那个被刺杀的角度，会做一个 3D 的动画片，就是从猜测凶手刺杀死者的角度啊、速度呀、还有死者受的伤痕都是相关的。所以这块是非常考究的，而且他们有的时候会上法庭作证，然后他们会无数次的进行实验，得出这个结果呢也是非常精确的。比如有一集就是这个丈夫呢是被诬陷说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但是这群小伙伴就是在浸泡妻子的尸体当中，这个福尔马林液提取了这个铝和那个镁，就是不锈钢的元素，但是凶器呢它却是一把陶瓷刀，所以说也是还了丈夫的清白。所以像这样的剧集，就是每一集都是类似的一个案件，然后看起来还挺爽的。另外呢它这个还有感情线，虽然这个剧现在只播了四集，但是我已经隐隐约约呢感觉男主和女主有之间有这个火花。但是另一条线呢是 男主还是这个八卦爆料的这种小报的记者，他另一个目的是到这个研究所去当这个卧底，所以是后面的剧情的走向啊，到底是虐不虐啊，怎样发展，我们还不得而知。 期待。 所以如果继续追剧的话，还是可以小期待一下。 嗯。 啊， 另外一部呢？ 另外一部是一个电影，叫《分裂》，就是讲的是一个人格分裂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格分裂之前有很多很经典的剧集，像致命 ID 啊、禁闭岛这种，但是这部剧的导演呢是原来拍过那个神秘第六感，就是 Sixth Sense， 获得过奥斯卡电影奖那个电导演提名的这个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他的男主呢也是之前比较著名的作品有X 战警中年轻时期的那个教授，我看起来都很眼熟，就很有观众缘的那一类。我们就想这个他讲的是人格分裂的故事嘛，那肯定是对这个男主的演技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剧中是一共有24个人格，虽然表现出来有很详实的描述的人格只有5-6种，有一个是那种9岁的未成年的一个小孩，还有一个是宗教狂热者非常虔诚的一个老女人，有一个人格是那种控制狂洁癖强迫型的人格，还有一个人格是时尚设计师，所以这个演员呢他就从不同的人格中不断的跳转，所以是演技还是非常的好。除了这个演技在线呢，他这个剧情最开始是这个其中一个人格绑架了3个女孩，剧情的开头没有交代说他为什么绑架这3个女孩，但是呢随着剧情的发展他是为第24个人格准备的。这部剧有突破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平时的无论你人格怎么变成什么样的人他还是人类，但是这部剧的第24个人格他是一个野兽般的存在，就是他很凶残，他无坚不摧，他非常强大，能飞檐走壁。那他绑架这个女孩的目的说是要净化他们的灵魂，这个手段也是非常残忍，就把他们吃掉。但是呢他认为如果受过伤害那种灵魂是纯洁的，所以他吃掉了一共绑架了3个女孩，吃掉了另外2个，其中一个 我看到那个我们圆圆已经开始那双手发凉了， 没有 感觉还挺恐怖的， 怕的。 是，然后他因为最后一个女孩幸免于难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她也受过伤害，就是片中是讲是一个女孩小的时候受过叔叔的性侵犯，所以她有童年的阴影，和这个男主小的时候受过女母亲的这种女人的虐待，她有这个直接的相关联。所以他这个主题在这儿可能是说想让我们了解可能只有真正受过那种痛苦的人才能了解彼此的痛苦，才能有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有这个同理心，说我感同身受。 好，无敌，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这个剧叫什么名字再说一遍？ 分裂。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先连到这儿吧，现在已经是57分20秒了。 好， 再见。 谢谢。 好，谢谢大家， 拜拜。 再见。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还有这个1分半啊，这个我们就到整点报时的时候了。我们用最后的时间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小年的时候都需要做哪些事儿吧？ 我特别期待小年的时候有一个吃糖瓜。 对，吃糖瓜。 但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感觉这一天大家应该都会去吃糖瓜啊。 对，这个风俗是在民间，百姓一直认为每家每户都有上天派下来的灶王爷，负责监督一年中做过的好事和坏事儿。吃糖瓜呢，那意思就是把糖瓜献给灶王爷。 你不要说我坏话 啊！你到天庭说点我好话， 嘴甜一点 啊。还有像剪春花啊，主要是为了过大年做准备啊。穿花的这内容有很多啊，这个比如说一些腊梅啊一些这个反正二龙戏珠这样的一些东西吧。 对，还可以吃饺子，对， 吃饺子也是啊，包括这个小年还是大扫除的开始吧，对吧？因为要辞旧迎新了。 对， 还有这个就是

英姿飒爽，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就是青年才俊。来介绍一下哈，李仁心，他是85后，北京新能源龙头企业天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那天境新能源这个公司可能大家听起来有一点耳生哈，有一点陌生，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天境的分布式新能源站在不降低用户体验的前提下呢，实现了建筑用能零排放，彻底解决了建筑用能的全部需求，现在已经累计为数十万平米的学校、农业设施、政府办公建筑等提供清洁的能源服务。昨天看了仁心的这个资料哈，觉得你们公司做的事情在新能源这一块，在环保这块非常的多。我想先让仁心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主要的一些业务吧，让大家更了解你在做的事情好吗？ 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叫李仁心，是来自于天普新能源。我们企业的话呢是一个老企业，基本上快和我同岁了。我们企业的话呢是成立于1989年，当时是在北京成立。公司的主营业务的话是太阳能光热和热泵，主要的话呢是帮助家庭、帮助建筑去提供清洁的热水、采暖、制冷和电力服务这块，并最终通过新能源技术来尽可能的帮助建筑、帮助我们的用户去降低使用能耗，去降低碳排放，并改善我们的环境，并最终的话呢，在某一些条件非常好的项目上，我们甚至于可以实现零排放。好，谢谢主持人。 仁心不用紧张哈、啊，感觉特别像那个你们天普的新闻发言人。其实我在不久前我看过一篇关于这个我们叫千禧一代的这个调研，然后他调查了各个国家，包括美洲啊、欧洲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这个90后甚至是95后，他们关心的这个事情。然后我看到的这个结论，其实我觉得还是挺让我吃惊的，就说现在年轻人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环保。然后下来呢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说明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关注度确实是非常高，而且甚至是在年轻人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那新能源呢，这些年我们也提了非常多了，随着北京的这个空气越来越好，对吧？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应该说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环保的技术和环保的产品。刚刚我也听说了，你这个天普创立的时候，你应该是2岁。 对，2岁， 对吧？ 非常久了，企业。 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行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想，一个人选择一个行业，是这个人人生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因为新能源行业的话呢，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行业，也是一个能改变很多人生活的一个行业。应该2017年哈，当时的话，我们的朋友圈特别喜欢晒蓝天。因为那个时候的话蓝天是特别的宝贵，但是今年的话呢，我们发现没有人晒蓝天了，因为每天都是蓝天， 大家在晒雪， 因为现在没有雪。对， 就什么稀缺晒什么。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北京吧，我们感到特别明显，现在的环境特别的美好。我们去年吧，有一些朋友这个总是很羡慕哈，很羡慕海南，但现在我们发现北京的空气在1月份，我们看了看数据哈，一个新闻跟海南很像，是全国的10家的空气城市。这些的背后就是很多新能源的技术和企业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新能源企业吧，我们能够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去改变我们的城市的生活环境，来去让每一个城市居民更美好，这个是我们认为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工作起来一个特别有动力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造福千秋万代的事情哈。 对。 前段时间看到大家在朋友圈晒了这样一张表格，就是说北京好像是上周的某一天吧，它的空气质量是全国第一。 对。 我觉得大家晒出这个是带着很浓重的这种骄傲的感觉的。我相信这个仁心所在的这个企业天普，应该是我觉得立下了汗马功劳吧。所以要说一说你们企业的这个技术了，能不能用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这个描述来说一说你们究竟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好。其实我们的产品很多人家中的话是曾经用过，并且的话现在在北京很多的我们的住宅，我们可能一些房子他们也在使用，但只是可能我们平时不是很关注。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主业之一是太阳能光热。 就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 嗯， 转化热能之后的话呢，来去为建筑提供热水和采暖。 嗯， 应该北京的话呢，是12年起哈、啊，要求北京市所有的新建住宅， 嗯， 是必须要安装太阳能。 哦，是吗？ 对，但是因为我们的安装位置在屋顶为主， 嗯， 所以可能我们在家已经使用了，但是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它是来自于太阳能。 哦，我觉得知道的居民肯定是非常少的。 非常少，非常少。嗯、但现在很好的是， 这个、太阳能的供能主要是供哪方面呢？供热吗？ 供在居民这个层面主要是供热水。 嗯、热水。 对，我们平时开水龙头，我们洗手，我们洗澡。 嗯。嗯， 其实现在北京超过1/3的超过1/3的居民的话、 嗯， 应该都在使用了这项技术。 哇，1/3这个比例确实是不低呢。 对，尤其是现在一些新的住宅，对、 嗯、 非常高的比例。 因为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新能源，对吧？比如说太阳能，比如说风能，对吧？ 对对。 但是总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在整个能源使用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小的。反正我记得我上初高中的时候学这个地理，觉得新能源那个时候在整个的这个能源大家族中，它其实是占比很小， 非常少，才3%+。 对，现在呢？ 现在的话应该超过10%了。包括水电哈、风电、太阳能这些加一起的话，超过10%。 嗯， 因为我们的习主席在巴黎会议上的话承诺哈， 嗯， 我们在2030年， 嗯， 我们整个中国的单位 GDP 能耗要降低60%-65%。 嗯， 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其实离不开新能源的一个使用。现在的话，应该这个数据哈，最近没有统计哈， 嗯、 但我认为的话，离这个数据还有将近一半多的努力要做。 嗯， 对，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就这是一个挺大胆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对吗？ 没错，这个也恰恰表达了我们的一个决心， 嗯、 就是我们中国有能力来去为全球的环境去承担自己的责任这块儿。并且付出自己的改变、 嗯、 而且现在的话整个新能源在全球的装机量、 嗯、 中国排第一， 嗯， 而且是连续几年排第一， 嗯， 这说明我们整个中国拿出很多的投资来去为整个地球的环境 嗯 去做自己的责任、 嗯、 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只要是我们关注了，我们重视了、 嗯、 中国的速度一旦亮出来是会非常的让别人震惊的哈，无论是我们的高铁还是其他的一些产业，只要我们真的把它重视起来，我相信在环保这个方面，大家从北京的这个空气质量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行动力。 没错。 那刚刚看到这个天普的这个技术中说是你们可以通过技术帮助建筑降低能耗、 嗯、 消耗，甚至达到建筑用能的零排放、 嗯、 这个零排放大家听上去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描述哈、 嗯、 能不能就以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个大厦为例哈、 嗯、 因为这个可能大家在平常的生活中对这些东西比较少关注、 嗯、 比如说排放啊，比如说能耗啊，我们就以大厦的这个我们电台的这个大厦来举例、 嗯、 比如说你看啊，到了冬天 对 整个这个大厦的功能有暖气对吧，有空调，我们直播间里有非常多的灯 电力，对 对，然后它24小时不停的在运转、 嗯、 对，那你们能做到零排放，首先告诉我们它就正常的一个排放大概是哪些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 因为整个建筑能耗占整个社会总能耗大约占47%，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能耗中建筑占了一半，而在建筑里面主要的这个能耗是制冷和采暖这两项能耗，其次的话呢是建筑内部的用电，再其次的话呢是建筑内部的一些饮用水、开水器、热水系统，这是几个大的能耗这块。像咱们的广播大厦的话，如果想把这样的一个建筑实现零排放难度非常高，原因是因为这个建筑本身非常高，它难实现。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北京，我们在大兴新机场的旁边有一栋8000平米的示范建筑，这个8000平米的建筑的话呢是坐落于一个农业园区，是一个单层建筑，这个建筑的平层建筑，这个建筑的话呢我们是在2015年做的项目，已经为它实现零排放。具体的方式是这样的，首先的话呢它的屋顶1/3的面积是由太阳能光热来去覆盖，那这个光热的话呢做两方面用途，一个的话呢是为建筑啊提供日常的生活用水、洗手啊餐饮以及这个洗浴，另外70%的能源的话光热是通过我们的地源热泵系统来把这个热能啊储存到了地下， 这个储存地下气储的话，我们叫跨季节储热，目的的话呢是希望太阳能在春天、夏天、秋天光比较强的时候把它存到地下去，而在冬天我们需要用暖的时候再通过热泵的这个技术把它提出来。而那个项目的话呢，整个采暖制冷是用地源热泵，因为地源热泵的这个原理的话，它是利用土壤的这个温差哈，来去通过热泵机组将低品位的热源提高到能够用于建筑供暖的热源这块儿。这种技术的话呢，比常规中央空调等方面的话要节电70%以上，这本身的话就建筑能耗本身降得非常低。而同时的话，我们在屋顶2/3的面积，我们是安装太阳能发电、光伏组件，来去为建筑提供电能。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经过我们的测算，这栋建筑应该说这两年它都已经实现了在全年度的一个零排放。它通过太阳光发的电能，用于满足室内的基本的这些用能需求，以及满足建筑采暖、制冷热水的话，还略有富裕。所以这个项目的话是我们特别自豪的哈，也是我们特别骄傲的。 应该说这栋平层的建筑，如果它是试验成功的话，应该说对于大力的推广或者未来像帮助我们像广播大厦这样的大型建筑实现零排放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意义的。我也听明白了任馨刚说的这个歌词大意哈。我们之前为什么说这个新能源它在整个能源的这个中占比消耗非常少，是因为它的不稳定性，对吧？比如说风能， 还有投入， 没风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点瞎眼了，对吧？太阳能也是这样，比如说北京这个如果是太阳能不是特别充沛的这个城市啊，像四川冬天可能就不太有这个太阳，对吧？ 对。 但是天普的这个技术它可以把这个太阳能丰富的时候把它储存起来，对吧？ 对 啊，这就达到了一个全年供能的一个平衡。 没错没错。 今天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任馨呢，他是应该说是一毕业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天普，对吧？我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学建筑。 学建筑。 因为在香港读建筑，然后当时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做就是讨论香港和北京这两个地方如果采用了新能源技术最终它的系统的这个回报周期的一个对比。所以应该说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并且做了一些研究，对，也很感兴趣。对， 你觉得你自己个人的兴趣点确实是在环保或者说建筑这一块吗？ 对，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新能源，95%以上都是建筑。而当时这个城市建筑有居民的建筑，有别墅啊，有高层，有工厂，有这个商业写字楼，这块都是建筑。所以当时的建筑的这个学习的背景哈，让我这边在和客户沟通，和设计院沟通，以及和我们的用户沟通哈，感到非常的这个贴切，很容易可以去了解用户的需求，而不会站在一个能源方面角度去跟用户去灌输这个思想，而是去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的话，去跟他沟通他的需求，所以这样的一个学习背景的话，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吻合度比较高的一个就业。 听明白了，吻合度非常高。就像这个学美术的美术生哈，都得去学解剖学，你必须了解这个内部的结构，你可能才把它能够更好的描绘出来。 对， 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哈，天普一直在做这个跟环保相关的一些事情。那谈到这里呢，我们可能就不得不谈一个工程叫煤改清洁能源工作，对吧？因为我的家乡呢是在新疆乌鲁木齐，所以我特别有切身的体会。因为乌鲁木齐在曾经是一个煤的使用量非常高的城市，那它的这个空气的指数也因为这个煤的使用率非常高而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且它又是一个盆地， 对，是一个盆地。 冬天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下来的雪没几天就黑了非常明显，这可能就是用煤高的一个表现， 对， 对吧？那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煤改清洁能源工程，它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理念？ 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呢，实际上是北京市政府在2015年的时候，做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利国利民的一个事情。当时的话呢，由于北京的这个空气问题哈，确实影响了北京的城市形象。 而且的话也对咱们整个老百姓的这个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哈，所以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政府做了这样的项目。那其中涉及到我们干的事的话呢，是要让全北京市成为一个无煤化城市， 无煤化城市、 嗯、要改变北京这个近郊和远郊区这些老百姓的居民用煤问题， 嗯， 让他们的话从过去上百年的习惯用燃煤去取暖，而通转为采用用电、用太阳能等清洁供暖设备去取暖。 嗯、 所以这一个项目的话呢，从2015年起实施， 嗯， 到2016-2017年的话呢，整个全北京市已经改造了近千个乡村，也就是说上百万人哈，他们的这个采暖方式跟过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他们不再烧煤了， 嗯， 也没有再有出现过这个煤气的中毒事件，也都没有了，而是就转为全部采用新能源设备去采暖， 嗯， 所以这项工程的话应该说是极大的帮助改善整个北京市的空气环境， 嗯， 而且的话也是让老百姓哈真正用上了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任鑫你应该是就是完全经历了这个过程，你观察过了这个过程， 对， 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你觉得煤改清洁工程它的一个难点在哪里？ 我们早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跟北京市科委做了一个课题， 嗯， 那个时候就是以无煤村为题，那个时候很早，还北京还没有提这个计划，我们做了第一个无煤村项目，在大兴区我们改造了将近120户的一个村庄，来让它实现无煤化。当时我们也发现有好多问题是当初预想不到的，而这些问题的话其实也在后来这个整个政府的项目中也有发生。你比如说老百姓的使用习惯哈，我们都知道移风易俗非常难， 是 让老百姓改变他上百年的使用习惯，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 同时的话呢是他们的整个的售后服务体系， 嗯， 整个如何让老百姓能够掌握使用习惯， 嗯， 这些设备的话比过去烧煤炉啊要稍微复杂一点点， 嗯， 它需要去学习，需要去重新适应， 嗯， 但很多农村的话它是应该是老 学习的习惯， 对，老人居多， 嗯， 孩子比较少， 嗯， 所以让老人怎么去掌握这些设备啊，用好它， 嗯， 这个是我们在初期应该一些经历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不容易哈。但是好在的话是我们发现这几年随着政府的普及哈，以及对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话呢， 嗯， 大伙儿已经能够非常好的使用这些设备， 嗯， 并最终的话呢实现了一个比他们可能预想还要好的一个使用体验， 嗯， 对， 我觉得最终让大家改变，嗯，可能关键的那个点还在于能让老百姓真真实实的感觉到实惠，比如说我用能源的这个付出的钱更少了，对吧，或者说更安全了，就像你说的这种煤气中毒的事件几乎就没有了， 对 啊，这都是非常大的吸引力， 没错，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普及就会说到环保的教育，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在整个环保工程中很基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啊，你觉得这块的工作我们现在做的怎么样，比如说在北京，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应该每一个这个学生哈， 嗯， 都被培养过，都被教育过要节约用水， 嗯， 而这个习惯的话贯穿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嗯， 所有人的话都特别有意识的去省水，所以这样的 节约用水， 所以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就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嗯， 科普的重要性这一块， 嗯， 如何让这些小学生中学生哈， 嗯， 在他们学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告诉他们新能源这个使用方式是代表未来的， 嗯， 是能够帮助改变我们生活环境的，是利国利民的， 嗯， 所以我们始终将科普教育就视为我们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嗯， 我记得我们早在2002年当时在我们整个企业的一层楼， 嗯， 我们做了一个北京市的新能源科普教育基地， 嗯， 当时也获得北京市科委的支持， 嗯， 在这个基地的话呢从成立开始到现在的话应该累计已经接待了超过50000人次的北京市中小学生的参观和培养， 嗯， 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去看太阳能，看生物质， 嗯， 看地热能， 嗯， 看风能， 嗯， 同时他们会动手去通过组装一些新能源设备哈， 嗯， 来直接感受到太阳能给他们带来的变化， 嗯，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让我们天普就感到这些孩子当他们在成长在成才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把这样的好习惯用在他们的生活和生产中，来帮助我们整个社会更好的实现我们碳排放，更好的去 从根本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 嗯，而且融入他们可能个人未来的一些职业的选择上， 没错， 就是在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一颗环保的种子，一颗绿色的种子。 对，对， 嗯，而这些你说的这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些，比如说科普啊，都是义务的，对吗？你们在定期做？ 我们企业的话本身会义务做，但同时的话，作为政府的话，他们也很支持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会去给予我们企业一些补贴。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做更加符合这些中小学生希望这样的一些设备和一些教学方式。 嗯， 同时这两年的话，我们也知道北京在大力推广课外实践教堂， 嗯， 来让更多的中小学生走出去， 嗯， 到企业到一些地方去亲身去学习东西。 嗯， 而我们天府的话这两年也是承担了将近20000人次的科普教育的这样的工作。 嗯， 政府也会给我们一些补贴，来帮助我们去为他们准备更好的课程和教材。 嗯， 对，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很感激的。对， 有一个政企协同的这样的合作哈， 没错。 嗯，应该说这也是一个需要持续性的去开展的这样的工作，而且伴随着企业的这个规模不断的扩大，可能你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会越来越大，对吧？以后在政府推广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新的举措的时候，可能天普都得起到一个协同的作用。 嗯，这个我们很乐意， 很乐意， 很乐意。 好，今天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呢，请到的是北京新能源行业的龙头企业天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仁兴，他是一位85后的总经理哈，应该说也是一位我们青联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企业家。那刚刚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聊了很多企业的事情、行业的事情，可能在后半个时段，我们更多的会来聊仁兴个人的一些事情。这么年轻承担如此大的责任，在管理层肯定遇到过非常多的困难和障碍，对吧？然后现在能够有这样一个很成熟的像新闻发言人这样的状态，我觉得肯定是经过打磨的。那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在短暂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仁兴聊他们的环保的企业，待会儿见。 细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送葬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所以啊，人总患孤寡，迷路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冬，别再进化，别让动物

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说，继续说。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8点到10点准时陪伴你的青年说。那现在是我们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那刚刚上半个时段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位应该说是我们青联的这个青年才俊哈，李仁心。我再来介绍一下，他是85后，他是北京新能源行业龙头企业天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仁心，欢迎你。 感谢。 非常的这个成熟和稳重的一位85后哈。刚刚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也跟仁心简单聊了几句，大家都看到仁心非常的年轻，然后如此担当重任哈。是因为其实仁心现在在做的这个天普也是一个家族企业， 对， 那他也是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吧啊。你是哪一年就是接过父亲的这个重任的？ 应该进公司的话大约5年时间，然后陆续的熟悉哈，陆续熟悉，到后来这个承担这个全部的事情的话大约有1年时间了吧，一年时间了这块儿，对。 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看到过这种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企业的这个执掌权的这样的情节吧哈。特别想问问仁心，是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些电视剧的桥段一样，比如说一开始进入企业啊，会被大家觉得这不就是个公子哥吗，对吧，大家会不认可，然后可能你自己也会觉得就是会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因为毕竟这是自己家的一个对吧，一个企业，然后呢可能不会像说我是一个创业者，我得从头开始，我得白手起家，对吧。你当时进入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其实每个人的企业不太一样哈，每个人情况也不太一样，但现在像我这样的情况已经是一个社会的普遍问题了。 普遍问题了。 当第一代企业家他们已经为社会做了很多贡献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休息，他们也需要去将这个事业的话做传承这块儿。所以周围有很多朋友都也这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作为我来说的话，可能我和很多人不太一样，在于我很小的时候，应该是从4、5岁开始，就已经适合在公司里面去生活。对，所以我一直是住在公司。对，四五岁的时候。对，应该从小，当时我们就住公司，所以和公司的很多这些员工啊， 员工 对，也都是关系都非常的熟。大家彼此之间没有陌生感。 所以你完全见证了自己父亲白手起家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过程。 对，也见证了当时那段时间应该是没日没夜哈，没日没夜，整个把生活全部和公司放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精神，是让我特别的钦佩哈。所以你说这个回到公司之后的话并不陌生。都不陌生这个环境。父母他当时那种工作的热情和精神哈，也特别让我感动。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做传承，做得更好。而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跟很多行业不一样，它是朝阳产业。它虽然是已经做了20多年，但依然在现在新的这个环境下有它的生命力。所以你想闲也闲不了。整个社会啊在推着你往前走。我们也非常荣幸啊，也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去继续去传承和接力。因为现在的整个建筑能源的问题，包括我们整个生活的能源问题这一块还依然很突出，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被优化。所以我们也希望，对， 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经年累月去做下去的行业。 对， 而且可能在不同的这个科技和社会的发展的阶段，它会焕发出不同的需求。对吧。那刚刚其实在聊到这个家族企业的这个传承的时候啊，我就刚才前面有个问题没敢问，因为之前知道这个仁心是在香港读的建筑学。那我身边认识很多学建筑的小伙伴们都很有这个 建筑梦吧，啊，都希望自己就是能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或者是有一些有能够表达自己的这样的建筑啊，存在于这个城市里或者留在这个世界上哈，啊。那我就问人心了，我说你这个学建筑，然后后来去做跟能源跟环保有关的，会不会有一点折损自己的这个理想或者一开始的这个初心哈？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的电视剧的桥段，都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儿子想学艺术啊，或者想自由自在，但是必须得来承担父亲的这个接力棒。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啊。咱就先说官方说法哈，官方说法， 官方说法， 官方说法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客观的讲哈，我们本身我们的新能源设备哈，太阳能啊，它就是和建筑外形结合得非常紧密。我们需要安装，我们是跟建筑的立面结合，还是屋顶结合，还是做造型，这里面本身就有很多空间可以挖掘，这是我们的官方说法哈。但如果说这个从另一个方面讲的话，当时我在选择建筑的时候，从自己本身确实很喜欢建筑，我的梦想的话就是说可以像贝聿铭一样哈，设计一个类似流水别墅，让整个的这个房屋哈和生态完美的结合。 我相信在你读书的这些年，你也画过很多的这种设计图，对吧？ 对，有很多很搞笑 的 也有很多很对很雷的哈，都有做过这块。但是后来发现的话，其实工作之后哈，我们会接触很多设计师，这些人的话 丰满，现实很骨感。 对，因为毕竟这个一个建筑设计哈，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设计师的梦想，更是甲方的，更是很多参与的梦想这一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好，如果说当你事业有成了，当你有条件的话，你在一个可能另外一个角度哈来去参与设计这个建筑，它一样可以实现儿时的梦想。对，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当你成为甲方手里握着钞票的时候你更容易去让自己心中的那个设计图变成真的，对吧？ 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可能反而更轻松一些。 确实在建筑行业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错位的啊，很多建筑师确实是由于甲方的很多需求会不断的去修改自己的设计和自己的一些理念。我相信这个学过建筑之后对环保这个行业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啊，这应该也是刚才说结合非常紧密的这样两个行业。那我还想问问了，有更多的电视剧的桥段会说，哎，这种家族传承的这种关系会产生，比如说儿子和父亲在这个就是治理公司方面和这个企业发展方面有巨大的冲突，理念上的这种交锋。我们现在谈新企业，我们会谈迭代了，对吧？我们会谈互联网，有很多新的东西在不断的蹦出来。那你和父亲之间的这种交锋会有吗？ 这个应该不可能没有哈，毕竟两代人差将近30岁哈，30岁这块儿，理念啊观念肯定不一样，包括对这个企业的发展看法也不一样，但是经过很多次的这沟通之后，我发现如果想成功一定不是彼此妥协和取舍，一定 是 一个相互的融合，因为这个融合代表着对这一个时代下哈消费者需求的一个判断，也代表着对于我们企业自身资源的一个判断，而这个判断的话呢一定要融合，才能够去使得企业能够在这个应该新的竞争环境下更好的发展，这个处理的方式是一个特别需要去不断完善和学习的方式。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也特别感谢，就是应该我们是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有学习，其中就讲强调谦德，所以谦德的话是要放下自己这块，只有把自己放下，你才可以去吸收，才可以去聆听，才可以去吸收别人的建议和想法，所以这样的一些心态的话应该帮助我还是比较好的处理这样的方式。 终于明白这个国学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在哪儿了。你刚才谈了很多这个技术，但是在数值上最重要的是道，对吧？可能是这种心理的理念，就像你刚说的这种融合，这种兼容并包，在这种两代的传承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也有没有看到身边的一些这样的就是跟你一样的年轻人吧哈，可能在处理类似的问题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跟你不一样的障碍？ 会有很多，会有很多，也调和过一些， 去居委会， 对，调和过一些，去帮他们两代人调和，也都有这样的情况。 但很多时候就是说很多问题吧，你只有改变他们自己的内心的想法， 嗯， 才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事情。 嗯， 如果只是就事儿说事儿的话， 嗯， 可能过了这一天，第二天还会有新的矛盾产生。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也建议，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好的文化理念是可以传承，是可以学习，而这些道理的话也恰恰是我们中华民族哈，传承五千年的一个原因。 嗯， 所以我也很希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找解决问题方法，可以从我们中国的这些智慧中去找。 嗯， 这个时候可以从根本上，从道上解决问题。对， 嗯，需要这些将这些国学的经典常用常新哈。 对， 可能在不同的这个社会阶段，它有可以对它有不同的理解， 嗯， 但是应该说它这些流传下来的智慧啊，都是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当下的问题。那说到这个解决问题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环保行业的未来和发展了。 嗯， 啊，现在城市的变化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那前两天呢，也是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哈，说为什么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如此大的机遇。嗯，可能就说这是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发展比较缓慢带来的一个可以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可能比如说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一些发达国家哈，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了，就是相当于已经有一幅画了，在这上面去做一些改变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是可能中国呢，它的这个基础是稍微薄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有一个爆发的机会，可能它的这个跨越式发展就会来得更大一些。 嗯， 那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们，在这个环保行业或者说这个能源这个方面，你觉得未来会有哪样一些机遇和挑战？这个产业会发生一些怎么样大的变化？ 我们对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话，前景非常看好哈。 嗯， 有几个方向是下一步重点。你比如说现在整个建筑方面的话都在推动超低能耗建筑。 嗯， 应该首批10万平米的超低能耗建筑也将会在副中心这个地方去建设和做示范这一块。 嗯， 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和新能源方面是紧紧相扣。 嗯， 只有我们把建筑能耗降低了， 嗯， 我们才可以通过新能源来更好的去实现这个建筑的进一步降低排放，并进一步实现零排放。 嗯，是不是说这个建筑在建设初始的时候去融入这样的理念，比它未来改造要来得容易得多？ 没错，我们其实通过改造建筑本身的结构、保温材料、门窗的气密性等这些手段的话，很多时候它收获的价值可能比我后期花更多钱去做一套能源设备可能性价比更高。 嗯， 因此的话我们认为未来如果想实现建筑的零排放， 嗯， 并进一步我们实现一个社区的零排放， 嗯， 那首先的话我们如何降低建筑本身能耗，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嗯， 如果这些房屋的话本身它是能耗非常高，它这保温材料非常差，它门窗的话气密性不好， 嗯， 那无论我用再好的能源设备去给它提供能源，它可能都不会舒适。 嗯， 这是一个我们认为下一步我们行业的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未来整个市场啊会出现很多零能耗建筑， 嗯， 同时会实现很多零能耗社区， 嗯， 一个村庄、一个工业区， 嗯， 或甚至说一个小城镇， 嗯， 它都可能通过自己的区域能源， 嗯， 来实现它的超低能耗或零能耗的一个情况。 嗯，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零能耗除了对整个的大环境哈，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之外，对于我们每个人你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 对，其实能源设备是整个房屋哈，房屋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环境的改善，但我们却忽略了一个系统。 嗯，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你想实现零能耗，想实现超低能耗，首先的话要有非常好的控制系统。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手机， 嗯， 我们可以实时的控制我们的房屋温度。 嗯，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个系统设计理念， 嗯， 我一个房屋有5间房，其实我可能只有2间房住人， 嗯， 那我可以主要在这2间房做采暖。 嗯， 那另外3个房的话我只需要维持一个非常低温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 嗯，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设计理念和一些手段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使用者哈来去改变这样的一些使用习惯。 嗯， 感受这种互联网下的这些新技术。 嗯， 这就是我们这些年也非常火的智能家居系统， 对吧？ 没错， 和互联网有一个结合，可能对于我们的舒适度、幸福感都会有一个提升。那我相信人心可能也做这个行业，我们说了是北京市的一个龙头企业，那读大学呢又在香港，应该说作为这样的一个龙头企业的领军人物哈，你需要去很多其他的国家做一些调研，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在能耗或者说环保这个方面，尤其是建筑的这个降低它能耗方面，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阶段，然后可能跟国外这种先进的水平相比，我们还有多大的空间？ 因为在中国它整个的我们中国地域辽阔哈，在中国的话它各地的建筑能耗有很大差别，你比如说我们上一个月去西藏，西藏这个地方的话它要做区域功能改造，但整个西藏地区的建筑保温是比较差的，可能还处在整个中国也是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但在北京，现在北京的这个整个的城市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它整个的这个建筑保温情况其实已经不次于很多发达国家的这个水平了，所以这个差异非常非常大，在中国差异非常大，同时的话我们也发现像在德国在丹麦哈，他们那边整个建筑产业非常成熟，整个建筑的安装施工这个体系非常完善，有很多时候我们有技术非常好，我们产品没问题，我们会出口到海外去，但是可能我们的整个现场管理啊，我们的施工环节未必有国外这样的规范和这样的完善，因此会造成 市场空间可能也都没有了， 都没有，对他们的话一年可能一个城市只有几十个建筑工地，但在我们北京的话我们会有上千个工地去建设，所以他们的话实际上是已经是应该是已经经过这样的一个时期了，但在我们 在一个比较成熟 的时期，对，而我们中国还是一个高速发展期，所以在这个期间的话我们肯定会取舍，我们会稍微的放下一些品质而换取更大面的一个速度，这个可能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 消除这个差距，比如说西藏和北京的这个差距， 没错， 对吧， 对，所以这个投入可能会更具有性价比一些，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环保行业还有能耗方面的事儿哈，特别想问问人心，你要跟我们这个坦白的跟我们沟通一下，现在目前啊进公司五年了，你觉得父亲对你的认可度和公司的这些同仁们对你的认可度怎么样？你觉得自己的理念得到这个很好的实现了吗？ 我觉得这个大家的认可度还是挺好的，挺好的，因为从对我的支持哈，包括对公司一些方向的一些改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和很多行业一样，也处在一个新常态下的一个转型期和一个调整期，也会遇到很多变化和挑战，你比如说我们的行业在2012年的时候，80%的市场份额是零售，20%是工程，一个行业市场份额这块儿，但在2017年的话呢，75%是工程，25%是零售，就意味着我们的 大的转变， 就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发生变化了，我们的这个企业的技术发生变化了，而我们也需要拿出很多新的解决方案来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所以在整个这个期间的话，其实公司发生了很多变化，而这些事的话也都是靠员工一步一步的去完成的这块，对，因此的话也非常感谢哈每一个人的付出，这一块确实使得我们能够经一个企业应该将近30年发展，依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心非常的稳重、成熟，而且确实能够感觉到他这个很优秀的一些特质哈。那可能会有些听众朋友们会说啊，一听就知道这个起点很高，但我相信没有人是随随便便成功的啊。也希望人心最后能给我们的年轻人们一些建议，从自己的这个感悟出发，你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可以有哪些作为，或者说在遇到一些时代变化中的困难的时候，除了运用国学的一些大智慧去解决，应该怎么样去克服？ 因为我在我们行业年会，在一个多月前，当时主持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论坛哈，一个沙龙，就是让新一代企业家去对话我们行业的这些创始的企业家，这样的一个对话。当时在这个对话中的话， 主要讨论的是叫企业家精神， 嗯， 是我们价值观这一块儿， 嗯， 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 嗯， 像我们周围的人， 嗯， 都非常优秀， 嗯， 要远比我们上一代人的同期要优秀很多， 嗯， 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平台， 嗯， 还有我们政府现在给我们的条件哈， 嗯， 要比过去好很多， 嗯， 但我们缺什么？其实我们缺少的是一个目标，一个梦想，一个真正能够说服自己哈，能够说服自己的梦想 去追求的， 去追求它， 嗯， 因为我们听到就习主席说他的目标是要实现我们中华的伟大复兴， 嗯， 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话会使得我们，如果我们有类似价值观，我们是为了社会而工作， 嗯， 我们是为了这些而去生活的话， 嗯， 那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认为这是挫折，我们其实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这些目标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去克服很多事情，当我们在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更有冲劲儿，当我们迷茫时我们可以找到方向这一块，所以我相信的话怎么样能够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价值观，有一个梦想，一个目标，并且的话自己去实现它，克服所有的困难，这个实际上是我希望包括我在内哈，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拥有的，也是可以去实现的。 有目标的人我相信是很幸福的， 对，很幸福的。 那我就要问问人心，你觉得你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都是什么？ 对，我的小目标哈，小目标的话我是希望的话像北京这样的空气哈，因为北京的话它用了很多的资源和资金来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但是像天津，像河北很多地方，山东啊，他们的这个环境啊还依然不是那么的好，这几年的话呢他们也在参考北京的经验哈，来去推广利用新能源去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而我们的话也参与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外地省市哈，所以我们从公司来说的话，我确实希望像北京这样的好天气能够让更多的北方的人去感受到，去体验到这样好的空气，这样好的蓝天，所以我也非常希望的话就是从公司层面的话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能够去让更多的人的话去享受这个绿水青山，嗯， 这号称叫小目标是吗？那还有更大的目标。嗯，其实我想最后问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有目标这件事情都是我们的共识，大家都说梦想还是要有的，对吧， 嗯， 有梦想有的时候只是一半儿，可能更重要的是去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那作为我的代入感，我觉得人心来讲有目标啊，然后怎么去实现它，可能这个过程中需要很大的自律， 对， 在尤其是在我们有条件去享受，有条件去享乐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去保持这种自律？ 首先的话你自己要相信这个目标， 嗯， 如果你自己相信它，你认可它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把它作为你最重要的事情去做，那所有的话跟他相冲突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屏蔽掉， 他的优先级最高， 对，你可以做取舍这一块， 嗯， 因为很多诱惑的话现在很多年轻人由于我们条件比较好， 嗯， 所以我们确实不像上一代人的话那样的有理想，有梦想，有拼劲儿， 嗯， 有闯劲儿这一块， 太佛系了。 太佛系，对，所以我想的话还是要相信这个目标， 嗯， 而且的话最好啊是你周围的朋友，你周围的圈子，你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导师哈，还有你的一些这个能帮助你的人，这些人越多，你周围的气场就越好。 嗯， 当你看他们的朋友圈，比你更好的人还在努力， 嗯， 还在出差，还在拼搏的时候，那你的这个给自己的这个应该是鞭笞哈，就会更多。如果你的朋友圈里充斥着这个海边啊，这个晒太阳啊，享受的话，那你自己也会给自己偷个懒放个假， 嗯，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多来青年会客厅，来跟我们的这个青年代表去交流他们的一些奋斗的这个感悟哈。今天谢谢人心给我们带来了他自己个人奋斗的故事，我觉得不仅仅是正能量满满，而且是有鸡汤也有鸡肉有干货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也希望这期的内容能够很好的鼓励到你。嗯，感 谢 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主持人王爽，代表编辑志勇和张月，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